《洛苏厄书》第十一章。哈作尔王亚宾一听见这事，便派人去见马东王约巴布、史莫龙王、阿格沙夫王和住在北方山区基乃勒特南方平原低地和西方的多尔高原诸王，又去见东西各地的克纳罕人、阿摩黎人、西威人、培黎奇人，以及住在山区的耶布斯人和赫尔孟山路米兹帕地方的赫特人。他们都带领自己所有的军队出发，人数多如海边的沙粒，还有很多的马队和车辆。这些王子都汇合一起来到莫龙水边扎营，要同以色列人交战。上主对若苏厄说，在这些人面前你不要害怕，因为明天这时我必要使他们全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火烧他们的车辆。若苏厄遂率领自己的军民徒至莫龙水旁，向他们进攻。上主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击杀他们，往西直追到大七东和米斯勒佛特马因，往东直追到米兹帕山谷，将他们杀得没有剩下一个。若苏厄便照上主指示他的对待了他们，砍断了他们的马蹄筋，火烧了他们的车辆。若苏厄班师回来时，夺取了哈作尔，用刀斩了哈作尔王。原来哈作尔以前是这些王国的都城，又将城内的一切生灵用刀杀死，完全予以毁灭，没有留下一个生灵，以后放火烧了哈作尔城。若苏厄夺取了那些王子的一切城邑，生擒那些王子，将王子用刀杀死，将城池完全予以毁灭，全照上主的仆人梅瑟所吩咐的。至于那些处于土丘上的城市，除哈作尔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毁。若苏厄只烧了哈作尔，那些城中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抢了来归为己有，所有的人都用刀杀死，完全予以毁灭，没有留下一个生灵。上主怎样吩咐了他的仆人梅瑟，梅瑟也怎样吩咐了若苏厄，若苏厄也就怎样办了。凡上主吩咐梅瑟的事，若苏厄没有不照办的。这样，若苏厄占领了那整个地区，包括山地、整个南方、歌声全境、平原、阿喇巴原野、以色列山地和附近平原，由上瑟伊尔去的哈拉克山起，一直到赫尔孟山路黎巴嫩山谷间的巴尔加德，各城的王子都被生擒，都被杀死。若苏厄同这些王子交战，时日颇为长久，因为除住在基贝红的西威人外，没有一座城愿与以色列子民媾和，都是以色列人用武力攻取的。原来这是上主的意思，叫他们心硬，来与以色列人交战，好使他们遭受无情的毁灭，彻底的破坏，正如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 以后若苏厄出兵，消灭了赫贝隆、德比尔、阿纳布山地、犹大山地和以色列山地所有的阿纳克人，毁灭了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城市。这样，以色列子民境内没有剩下一个阿纳克人，只在加撒、加特和阿士多德还有。若苏厄占领了那整个地区，全如上主对梅瑟所说的，若苏厄遂将这地区按照以色列支派分给他们做产业。以后国内升平，再无战事。